只是最后的承诺，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带着我，他说无所谓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等不到天黑，不敢凋谢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天明。害怕清 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。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。涂抹艺术教育

有人唱越是不放松。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真到手也没用，压着自己想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。你为谁把恨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，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，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，你别再把恨 曾经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没谁不能解幸福的 爱，其实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。你别再拔河，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陪谁不能解幸福的渴， 其实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。 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，为什么话留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，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，我真的看不下去就是我卡水喊，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，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、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，随时出发逃到出发，我一定带我妈。从前的教育变得家庭变得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，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过，叫你一声爸爸。 这样，何必让酒精鼻子走下轰隆隆每天啊天啊天啊什么天啊 没有眼神的关系， 才有渐渐诀别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待， 有轻音乐带走我温柔，彩云追着月儿走。 是你，我的心。

什么？还像以前一样开年会？今年流行温泉年会，北京城南60公里花样温泉，8米高豪华宴会厅，大型会议室，满足各种需求。年会度假泡温泉，尽在意境玫瑰庄园。400156-1616。 不知道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。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。涂抹艺术教育，围绕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，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，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。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，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。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你无法预知未来，却能提前感受未来。全新奥迪 A4L 十大科技革新，40项变化，现已变革而来。欢迎莅临中润发奥迪试驾品鉴，6326-3377，选择奥迪，选择中润发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你手指老想来过我两招，下雨找冰树想想不到，七百四年落下一声冷笑，执着的风雨不转身低调，谁的地盘是谁的房角，一年到了月高，是你忽略水上漂，成了主人心中空房，你的势力高，光明秒不知道谁会从你眼神头上掉，地名叫对方，三花留下长中枪，红掌怒斩，空间只留一个排行榜，谁会若隐为烈，谁守后手将军书能秒，说是只能是怀疑，真的为成败，大把地怪那木马的不败，三番历史无事混如来，说是只能是怀疑，只能等待世上无力改转，难让你来三番历史都翻当在，说是只能是怀疑，真的为成败，大把地怪管他木马的不败，三番历史无事混如来。说是只能是怪奇，只能不等待，世上无力改转，难让你来三番历史都翻滚当在。水上漂，成就只能心中只放你的势力高，后一秒不知道谁会送你颜色都上吊，明月比你高半角，三怀留下长中枪，武当龙剑不争只留一个排行榜，只为若隐为敌，谁守后手将军出能了，说是只能是怪一真的名正白，大法怎么怪那么哪个不败，三分的俗世滚不来，说是只能是怪奇，只能不等待，携手与你改转，难量里外，三分历史不放任当在， 是痴，那是怪，一种柔情的爱，它不痛不快，那么那个爱，洒开了思路，是滚不来。是痴，那是怪，几只人你等待，携手离开，转了两眉弯，洒开了思路，风雨滚当在。 真心愿意让他替

证明，Don't you know I love you， 爱我

像太阳，嘿，Let's go！ 胸中放着一把。